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端木翠一边如此说，一边低头为展昭松腹，匕首在绳索接头处慢慢划割，耳边忽然传来展昭的笑声。端木翠心中一凛，手上动作即刻停住，抬头看向展昭：“你笑什么？”“ 我笑将军说的似模似样，好像东夷真的有个展部落一样。四位长老给丞相讯息云云，想必都是将军自己编出来的。倘若我心中有鬼，顺着将军的话答一声是，那将军立刻就能猜出我在撒谎了，对吧？” 端木翠静静听他说完，面上渐露出笑意来，缓缓将匕首插回鱼吞口鞘中。“ 哼，你果然聪明，想套你的话居然也被你识破了。如此看来，你不是一般人物，我想不提防你都不能。”“ 我对将军从无恶意，只是苦于无法自证而已。”“ 哼，你当然无从自证，你来历不明，又同秦牧一家牵扯不清，连余都的死你都脱不了干系。从无恶意，哼，这话说出来你不觉得好笑吗？”“ 詹某句句属实，问心无愧，不觉有半分好笑。” 展昭说得诚恳，有刹那功夫，端木翠只觉得自己禁不住要相信了，但心念一转，又想着，这样的人，人话鬼话都是练熟了的，假的说的比真话还真，断不能轻易信了他的。展昭见他面上神色阴晴不定，便知端木翠并不尽信于他，心中焦灼，却又无计可施，一个念头忽地闪降出来：“ 我与端木交厚若斯，何苦与他在这里唇枪舌剑，话里藏锋？只想问他究竟记不记得开封的事情。他若记得，必是端木无疑，但是倘若真的记得，又怎会视我为敌呢？如若不记得，我便能认定他不是端木翠吗？” 一时间心乱如麻，心神恍惚间，忽听端木翠问道：“这是你的佩剑吗？”展昭抬头看时，识得端木翠手中拿的是巨阙，点头道：“ 是。” 端木翠抽剑细看，指腹在冰冷剑身之上缓缓摩挲，顿了一顿，才道：“确是把好剑。你这把剑可有称号？”问出这话，端木翠心中也有几分紧张。“ 名为巨阙。” 端木翠持剑的手机不可察地颤抖了一下，又立刻握紧了剑柄，看向展昭，咄咄逼人：“展昭，你的剑可曾断过？”展昭猛地抬起头来，面色竟有些苍白：“ 你怎么知道？”“ 那就是有了。”“ 哼，是谁给你重新铸的剑？”展昭看住端木翠，那个你字几乎立时就可脱口而出。片刻之后，反将目光收了回去，轻吁一口气，平静道：“ 无风不起浪，将军忽然问起这把剑，问起这把剑是否断过，又问及铸剑之人。我想将军并非不知是谁铸剑，而是不愿相信是那个人铸的剑，所以才一再追问于我，对吧？” 端木翠被展昭反将一军，一时间无法出语反驳，嘴唇嗫嚅不定，忽然好生委屈：“展昭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你，凭什么人人都说你的剑是我铸的？”语毕，狠狠执剑于地，眼圈一红，背过身去。他倒也知不适合当着展昭的面失态的。“ 不是你。” 端木翠浑身一震，抬眸看向展昭，正对上展昭温和而微带笑意的目光：“ 帮我铸剑的人的确跟将军长得很像，但是 说到这里，他微微摇头。 不是。 端木翠心头一松，面上泛出笑意来。真的不是。此刻他心头竟无挂碍，笑得极是娇艳。与昔日在尘渊之外的端木翠竟是毫无二致。展昭心中有种种暖意淡淡化开，对上端木翠探寻的目光，答得极是认真。 的确不是。 端木翠轻吁一口气，放下心来。再看展昭时，忽然觉得此人言语温和，行止极是有礼，不觉生出几分亲近之意来。转念一想，又有几分好奇。你方才说那铸剑之人与我长得很像，那是个姑娘家吧？真的很像吗？有多像？她叫什么名字？展昭一时语塞，奈何端木翠目色阴阴，大有不问出个究竟不罢休的架势。展昭只得硬着头皮现编。 轮廓模样的确与将军很像，但若细看的话，便知不是一个人。他叫…… 叫什么？这可难倒了展昭，他本就不擅长给人起名字，随口胡诌一个也是不行的。但是他实在不想给端木翠安上什么春花秋月牡丹之类的名字，迟疑了一下才道， 那位姑娘性子有些古怪，未曾向在下透露她的姓名。 封神的年代，想必怪人怪事层出不穷，因此对展昭的解释端木翠倒是很能接受。顿了顿又问， 看你的装扮不像是本地人， 你到安逸来做什么？连他自己都不察觉，自己的语气比起先前已然柔和了许多。展昭心中明镜一般， 除非交代清楚我的来历，否则无论问多少问题，端木翠都不可能完全消除对我的疑虑。关键在于，我倒是想交代，他能信吗？ 难得两人之间能建立起初步对话关系，不像先前那般剑拔弩张。展昭不愿冒险去进行这样的尝试，沉吟了一回，坦然迎上端木翠的目光。 展昭不想欺瞒将军，在下与西岐或是朝歌并无半分瓜葛，跟东夷或是展部落亦无关联。展昭自小拜异人为师，修习武艺，家师是隐逸之士，只好周游山水，不愿名扬列国。巨阙剑本是家师赠予，不久前因故折损，后来因缘际会遇到那位神似将军的女子替我铸剑。那女子临走之时言说，金德已衰，火德将盛，望我于此纷乱之事能有一番作为。在下亦为那女子所言心动，禀明师父之后，我便出外游历，不日前才到安邑，与齐木一家结识，也只在此数日之间，期间发生这许多变故，在下确实始料未及。 这番说辞合情合理，与商末的大事吻合，当时纷纷盛传商属金德，周是火德，以火代金是天下大事，因此有许多隐逸的高人出世，劝说能人异士于此朝代更迭之时建一番功业。像展昭这样的情形，实是再正常不过了。他这样说，端木翠心里倒有八九成信了。想了想又道，既然如此，你到安邑也不过两三日，你把你与齐木一家的结识经过以及这两世发生的事情细细说与我听。展昭心下稍定，便将先前一事一一述来。他心下坦荡，不必担当，并不忌讳提及曾帮秦穆一家制服葛衣人之事，也不避言曾在半夜与西岐军的将士交手。端木翠面色阴晴不定，听到葛衣人之事时不觉心头有气。端木营的这几名卫士虽非你所杀，但若非你从旁干预，他们也不知白白送了性命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